前的鼓舞，浓浓迷雾飞舞飞舞，滚落在绕着那里住，紧紧抓住荒芜荒芜，这城堡孤立处，隐隐的神荒芜荒芜，鬼神女巫她在占卜，乌拉乌谁被吓住？ 咒语是玛尼玛尼，她渴望爱情，夙愿是哈尼哈尼，期待她身影，女巫是玛尼玛尼，想签约再续，哈尼请回到我身边。 水晶球闪烁的光芒，人影迷茫，亮亮加强，在老白存放着梦想，初恋模样飘飘荡荡，这正是毁灭的地方，紧张缺氧，慌慌张张，鬼女女巫对黑猫讲，为他张扬，为爱痴狂， 咒语是玛尼玛尼，他渴望爱情，夙愿是哈尼哈尼，期待他身影，女巫是玛尼玛尼，想签约再续，哈尼请回到我身边。 期待爱情的迷雾，在那魔幻的天空飞舞，放下咒语，放下世俗，放不下那回忆的痛苦，不要魔力，不要咒语，一心只想和他在一起，我的样子，我的回忆，还是否留在了心里？ 哈尼哈尼，终于无法阻挡你。